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季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。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现在向您介绍11点钟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。今天秋高气爽，风和日丽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，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。近期气温低迷，昼夜温差较大，尤其早晚体感有些寒冷，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，谨防着凉感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风2-3渐4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才10几岁。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 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请听第10集。 铁锁是武辉的小名儿。来，小朋友，进来，进来。窑洞内，知青对着窑洞门外的武辉轻声叫着。武辉没有动。衣衫破烂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其实也不是小朋友，只不过身材瘦小，显得小罢了。那年武辉14岁，比习近平仅仅小1岁。在知青到来之前，他刚从学校回到梁家河，他是一名初中生。武辉没有进去，站在门口听他们说话。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个新世界。那时正是寒冬腊月，天气很冷，但知青们不会烧炕，窑洞内冷得如同冰窖。知青们就问门外的武辉会不会烧炕。武辉说当然会了，在农村哪个娃娃不会烧炕。武辉这才怯生生地走进了窑洞。就这样，武辉成了知青窑洞里的常客。知青们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铁锁，他也记住了6名知青的名字。 武辉个子小，但人很聪明，他很乐意帮助知青与村民消除语言障碍。武辉在学校里学过普通话，知青听不懂延川方言就问他，于是他成了知青们的翻译官。 翻译官的角色让武辉增添了不少自信，因为彼此住得不远，武辉一有机会就来找知青。除了喜欢听知青们聊天，更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摆在炕台、窗台和枕边的书。上学这几年，他除了课本，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，更没见过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。起初，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书，一页一页翻看。知青们见他喜欢读书，就对他说：“喜欢就拿去看。” 武辉借的第一本书是习近平带来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知道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该多了不起呀！武辉心里甜滋滋的，走路也神气起来了。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认识广阔世界的窗口，他如饥似渴，兴奋不已，再也舍不得放下。饿的时候，他啃着糠团子，捧着书，觉得平时难以下咽的糠团子也好吃了许多。看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他又从习近平那里借来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母亲》《静静的顿河》等，他跟知青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。他从王彦生、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诚，从习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调和务实。武辉说：“我欣赏他们，他们事实上是我的人生坐标。”武辉觉得，正是读书带给习近平他们无限的力量。习近平说：“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，有更丰富的知识，通过学习，人增长了见识，汲取了知识，就会变得更坚强，更强大。”在习近平的影响下，武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渐渐坚定了上大学的决心。 1973年，他和习近平一同报考大学，成绩出来了，他被延安师范学校录取了。武辉上学走的时候，习近平送给他30斤粮票，又拿出一件王彦生离开梁家河时留下来的蓝色毛领大衣，对他说：“你把这件大衣拿上，到了学校又能穿，又能当被子盖。”武辉毕业的时候，习近平已经离开了梁家河。武辉先是被分配到文安义公社57中学任教导主任，后调至延川县教研室工作，其后又下基层，先后担任城关镇、文安义镇、雨居乡的教育专干。但无论到哪里，他都要求自己少说多做，做行动上的巨人。 1987年，武辉调任雨居中学校长，他没想到，雨居中学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两样，教室的门窗破破烂烂，在风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，校园里堆着垃圾，长着荒草，砖头碎石散落一地。武辉明白了，这是老师人心散了，信心没了，这是家长对学校失望了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武辉第一把火烧在整顿学校秩序上，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，自己带头执行，学校门口、操场、课堂都是他的监督岗。他站在校门口，看哪个老师迟到，哪个学生早退；他站在操场上，看哪个班级喊声洪亮，哪个队列步伐整齐；他站在教室里，看哪个老师讲课精彩，哪个学生举手积极。他站在全校师生大会的主席台上，表彰先进，奖励优秀，批评落后，惩罚违纪。不到一个月，师生能按时出早操了，早读有朗朗读书声了， 课堂活跃起来了，自习安静下来了，学生放学有队形了，教师上课有精神了，寓居中学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。寓居中学变了，里里外外都变了。人们说寓居中学能走在全县乡镇中学前列，武辉不容易。 不容易的事儿还有很多。1993年，武辉调任永平镇教委主任，正遇上全县狠抓普六，要求乡镇农村学校班班都要有教室，人人都有课桌凳，入学率必须达到 99%。武辉对永平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说，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，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。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一听武辉说的对，就与盐长石油公司结成共建单位，很快建起一座5层教学楼，永平村一步迈过了普六关。2000年，武辉调到永平中学任总务主任。4年里，他与校领导一起搞规划、跑项目、找资金，又当协调，又当监工，人不歇脚，脚不停步。一座公寓楼，一座教学楼，一座餐饮楼相继拔地而起，终于让永平中学彻底变了模样。2014年，武辉退休了。临走之前，他独自来到校园里，东走走，西望望，舍不得离去。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。回首往事，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武辉想，他没有辜负生命的意义。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。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 在周围人的眼里，刘永耀是个能人，心灵手巧，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称号。刘永耀说，他年轻的时候让他佩服的人很少，但是习近平看得远，想得深，办法多，让他彻底服了。1974年农历正月，刘永耀接到文安邑公社教委的通知，他被调任梁家河小学校长。那时习近平是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因工作关系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熟悉了。刘永耀记得，当时梁家河小学一共4名教师，包括他这个校长。刚开学的时候，习近平来学校召集他们4人开会，简短的讲话表达了3层意思。一是梁家河要改变面貌，必须要有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；二是培养梁家河人才的任务就靠老师们了；三是老师们有什么问题，他可以帮助协调解决。会上袁树成老师说，我们是从外村来的，吃菜有困难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划一块地，我们自己种菜。第二天，习近平就在学校外面的一个平摊里给他们划分了一块地，这块地离河很近，浇水很方便。老师们被感动了，他们没想到这个20岁出头的娃娃书记办事这么干脆利落。 当时习近平正准备在村上办沼气，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，许多社员根本不敢想，当然就很难接受。 有一天，习近平和刘永耀谈起半沼气的事情，说他就是想通过大半沼气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，再用沼液提高土壤的肥力，进而提高粮食产量。习近平说，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化肥，就会造成土壤的板结，咱陕北土地极薄，若能使用沼气肥，就能改良土壤，提高产量。推而广之，如果全世界都能使用沼气肥的话，既清洁环保，又改良了土壤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。习近平还说了一句让刘永耀震撼的话，人来到世上，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。刘永耀说，社员不理解半沼气，你给他们讲道理，就像刚才给我讲的那样，他们肯定能理解，我已经被你说服了。习近平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先建一个沼气池，让社员看到实际效益，再说服就容易了。 梁家河第一口沼气池顺利产气，成功点火，社员信服了，更多的沼气池建了起来。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确定在梁家河召开后，刘永耀毛遂自荐。近平，我在延安参加过美术学习班，有一点美术基础，画个宣传画之类的事能做到，你要是需要帮忙，尽管说话。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，指着第一口沼气池旁的一面窑墙说，我先叫人将这面墙粉刷一下，你准备在这上面给咱画个宣传画。过了几天，习近平把刘永耀叫到粉刷好的窑墙前说，刘老师，就在这上面画。刘永耀很吃惊，我还以为是墙上的一小块，整个一面墙这么大的画我从来没画过。习近平笑着说，宣传画嘛，就是要大。那该画什么内容？就画全国人民大办沼气。刘永耀听了一时没了主意，全国人民那么多，怎么画得出来？就画工农兵学商五个人物，代表全国人民嘛。习近平脱口而出，显然经过深思熟虑。刘永耀便构思了一张草图让习近平看，习近平看了后问，怎么是两个农民？梁家河没商人，就画了两个农民。习近平又问，那学生怎么扛个铁锨？学生正在上山下乡吗？习近平收起了笑容说，学生就是学生，不能画成农民。再说了，这幅画上的人物代表的是全国人民，不只是梁家河人。 刘永耀这时才明白自己的眼界窄了，只想到梁家河，而习近平想到的却是全中国。草图修改好之后，刘永耀开始往墙上画。第一天，刘永耀用两根船子绑了一个脚手架站在上面，还没动笔就摔了下来。 习近平从山里劳动回来后问他，今天怎么没画？刘永耀说，差点把我摔坏，哪还顾得上画。习近平一看搭起了架子说，这不行，要画好画心要静，手脚要稳，人站在船子上摇来晃去怎么能画好。他回头对民兵连长石志山说，你这几天不要上山了，专门为刘老师服务。石志山弄了一块长条木板，用绳子一绑，人站上去稳稳当当，这样画起来好多了。几天后，一幅色彩鲜亮的宣传画展现在人们眼前。习近平看了又看，满意地说，不错，画得不错。刘永耀说，画是画成了，可是两边空白太多，是铲掉还是写上两句宣传语？习近平说， 就写上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吧。刘永耀一听，马上在画的两边写下了这八个大字。1993年，习近平回到梁家河，村上的人打电话告诉了刘永耀。刘永耀连忙从县城赶到梁家河，正好在半爪器宣传画旁边与习近平相遇了。习近平指着墙上的画，笑着对刘永耀说：“你看，当年画的半爪器宣传画都快成壁画了。”大家哈哈大笑。随后他俩就在这幅具有特别意义的宣传画前合影留念。画完这幅画不久，刘永耀被调回公社五七中学任教。来梁家河之前，他曾在那里教书。 有一天，刘永耀正在上课，梁家河大队民兵连长石志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来到学校接他，说是村里正在打坝，柴油机坏了，请他去修理。刘永耀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纳闷儿，打坝怎么还用柴油机？到了梁家河一看，习近平和社员们正坐在工地上等着，刘永耀赶忙修好柴油机。他惊奇地看到，柴油机带动水泵开始抽水，水从山坡高处把土冲成泥浆，泥浆流到人工筑起的两道土梁中间的凹槽里，沉淀后形成了坝梁，既省工省力又结实牢靠。 刘永耀感叹道：“你咋想到这个办法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打坝。”习近平笑着说：“这叫水坠坝，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从报纸上看到的。”刘永耀赞叹道：“好办法，好办法。”习近平说：“我们不管做什么事，都面临巧干和苦干的选择，我们要想办法巧干，避免苦干。”习近平接着说：“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，要不是我认识你把你请来，今天就巧干不成，只能苦干了。你能不能培养一批修理柴油机的人才，为全公社全县解决修理柴油机的问题，让大家都学会巧干，减少苦干？” 当时国家号召学生学工学农，刘永耀回到学校征得校长同意，在五七中学办起了柴油机学习班。办学习班期间，刘永耀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，于是他便利用暑假带领几名学生走访各个大队的柴油机管理人员，竟然发现不少绝招。他集思广益，总结出43条柴油机故障解决办法，油印成册，发到全县各个大队。 这本小册子深受大家的欢迎。柴油机管理员说，有了这个小册子，一般问题都能解决，再也不用把柴油机抬到县城去修了。年终在县上召开的科技表彰大会上，刘永耀获得了200元的奖励。 1978年，全县中学教师转正考试，刘永耀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，并被分配到延川中学任教。当时他负责电教工作，主要任务是搞幻灯片教学。他制作的幻灯片课件曾在延安地区评比中获得第一名。后来他制作的波的衍射幻灯片课件在陕西省评比中获得一等奖。 20世纪90年代，刘永耀的妻子在延川县南关小学教数学，有一次回家后气得不吃饭。刘永耀问：“咋了，把你气成这样？” 妻子说：“给学生讲小数点一位知识，怎么讲学生都听不懂，我不会教了。” 刘永耀说：“我给你想个办法，肯定能让学生听懂。”晚上刘永耀找来硬纸片，